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嘿，亲爱的，我是张希。 我刚做了一点家务，然后心血来潮的想要来录一集 podcast。其实我之前就一直有想过要做 podcast， 可是你知道自己一个人对着麦克风讲话的感觉有点奇怪，然后我之前一直录失败，所以后来我就有点废了，去做一点别的事情这样。那我今天会想要来录这个 podcast， 是因为一部分是因为这周五的时候，我的直播，就是跟三彩合作的直播，后面有一点点不顺利。然后我自己呢，因为可能不尽兴，所以我说自己来，录了，也不是录了，就是重新的用 Instagram 的语音来跟大家直播这样。那时候我们其实跟很多读者，我啦，不是我们，讲的有点可怕啊，我跟读者在线上有很多的讨论，虽然是很随意的，可是有一个点呢是我一直这几天都一直在想的，所以我就忽然觉得可以来当做我的 podcast 的第一集这样。那其实一部分也是我刚刚在做完家务，然后在那边耍废，在这个阴沉的，我觉得也不能说沉，就是阴阴的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是来自我的一个读者问我说，张希你好，请问一下你有得过忧郁症吗？这样。对，所以没错，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跟忧郁症有关的。那其实应该不算是，我没有办法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说我有或是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曾经跟可能忧郁这两个字有过交手的经验这样子。应该有一些比较旧的读者会知道，我在2018年的时候出版过两本限量作品。那出版的原因跟后来的种就是一些小小的风波，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聊。但总而言之，可能因为它是限量的关系，加上我可能当时没有出估好这个量，所以造成了一点风波。但这个风波是非常隐性的，就是大家可能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的留言是看不太到的。那我记得是在那时候四月底的时候，就是预购4月30号吧，我记得。然后预购完之后呢，因为有很多读者没有抢到，所以呢就开始有大量的讯息，这个讯息是情绪性的涌入了我的 Instagram 的小盒子。我是四五月的时候出版一本，九月的时候出版一本。那到九月出版的时候，这件事又再发生了一次这样。那我这边想要讲的其实是我当时是有一点难承受的原因，是因为在创作这条路上，我一直是可能一开始我的肯定是来自于我自己喜欢就好，我管你喜不喜欢这样。那慢慢的发现被身边的人肯定，甚至是被陌生的人肯定，就是被读者们肯定，然后渐渐的我很依赖这种肯定。所以当我遇到了那个这些肯定忽然就是打我一大巴掌，说就是可能你很恶心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你怎么会伤害我们啊，这样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无法承受。那当然这个讯息量也是来得很大，那个状况就是呢，你只要打开手机，你的手机只要不是关机，就是我的手机只要不是关机，它的讯息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最可怕的时候一天会有多达1-2000封讯息。那大概到了一个多礼拜之后，我记得是7-8天之后才比较缓下来，变成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封讯息这样。但是一直有攻击讯息这件事情有长达大概我记得有到9个月，就是从那一年的5、6月到隔年的1、2月都还有收到这样。所以那是一个很长达很长期的折磨心灵的一段过程这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很像失恋的感觉，就是我每天都在哭，然后吃不下饭，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着我到底做错什么呢，然后我到底在我想要找到一个点，是当我可以说服自己说对我做错了，然后我可以从那个点上去进行一个反省跟调整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受伤的感觉就会比较被消弭一点点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可是我也找不到这样。那真正让我开始发现异状是我那一年的年底想要开始准备考研究所，应该说那一年的后半年开始想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其实大概7、8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补习。那我的补习课其实是 一个小时可能是不是一个小时，一堂课是一到三个小时，然后中间休息，然后再上一到三个小时，这样就是不等啦，有的是有些是三小时，有些是一小时。然后一开始我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非常专注的上完，可能长的三个小时我是可以听完，然后觉得意犹未尽，太棒了，这个知识的吸收等等的这样。可是后来到了就是大概七月中的时候吧，我记得，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无法专心的在课堂上上完一个小时的课，就连一个小时都坐不住这样。然后我会很想要坐下没多久，我就很想要冲去外面。然后当然同步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一直都有在发生的，是我一直失眠。从我就是有这个就是出版之后，那个从四五月之后呢，我就开始一直长期的失眠。所以我精神状态，我指的精神状态就是你的体力的问题，这样就一直很不太好，这样就是需要一直睡觉，然后才有办法养出我新的体力去做我新的想要做的事情。后来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念书嘛，然后我发现我无法吸进知识，也无法专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考试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有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心理影响生理，然后有的时候同时生理也会再影响过来影响心理，他们是交互影响的。那个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到我的生理已经有点负荷不来了，这样就跟我身边的朋友寻求协助。然后我的朋友就推荐了我去了一间心灵诊所，那他其实主要呢是看精神科，然后有一些有咨，同时有咨商的服务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呢就去看了精神科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跟把一些我的症状跟精神科医生说之后，医生就说他的诊断呢我是那叫什么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并不算是忧郁症。然后可是呢也很明确的他有跟我说我有忧郁跟躁郁的倾向。这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躁郁这件事情。我不用到症这个字，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状态，它可能还没有严重到要吃到相关的药去抑制那个情绪，或者是抑制可能一些你的体内的一些我不太理解那一块这样生理上的部分。那我想要讲躁郁这件事情是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说到躁郁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惊讶。在我的想象中或是在我的认知中，我所习惯以为的躁郁症是，或是说以为的躁郁是要会发脾气丢东西，然后是一个很躁的人。我们有时候形容别人都会说他很躁就好像什么事都要很急怎么样这样。但其实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一直在一个低潮中，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很躁的反应。比如说可能也不会说要去忽然跟人家吵架还是什么，然后也不会想要丢东西这样。但我那时候跟医生说，因为医生有跟我问我说你有没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转变啊这样。然后我就如实的跟他说了，就是我会开始很想要买东西。那个东西也不一定是要买很贵，一两千块没有，可能我就是进到一间书店我就会想要买一本书，然后进到文具店我就一定会想要买文具，然后经过了路上可能我也没有真的想要吃那个甜点或是那个豆花或是那杯饮料，但我就想要买来喝，我就是很想要花钱。然后但是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一个有会一直有花钱习惯的人，所以我就会买很多很多小东西，包括可能就是法式啊小黑夹啊这种很莫名其妙你根本不需要，然后很多的笔啊很多笔记本啊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我意识到的时候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我只是要去买，就是我那时候说我要考研究所嘛，准备了一些文具这样。但我发现不是，就是我会这支笔用两三次就觉得不要，我想要换下一支笔，然后我就再买下一支笔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那时候是有一点严重到我会想要每一天都买东西。那因为我自己有记账的习惯，所以我就发现我那一两个月的钱花的钱就变多了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跟那个医生说，医生就说这就是一个躁的征兆。所以我那时候才明白原来躁郁症不一定是在情绪反应上，有可能是你在某一件事情上你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一直想要去发泄。当然有一个点叫做暴饮暴食也是一种躁的表现这样。 那总而言之呢，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忧郁的倾向跟躁郁的倾向，这样疗程其实就是吃药。然后我其实呢很抗拒，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吃药，然后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竟然会要吃药，就很像是网络上现在看得到或是很多人一直在替忧郁症证明或是说去掉它的污名化印象的文章都会讲到说，好像以前会觉得好像得忧郁症的人就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要吃药的人就怎么样啊，这样。所以我当时也有这个抗拒，所以我其实有很诚实的跟医生说我不想要吃药，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我好起来，这样。那医生跟我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跟我说其实吃药当然只能控制一个你的短期，比如说我们要先让你的身体慢慢变好，你必须要睡觉，所以你要睡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吃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入睡的药。那你可能要停止你的这个躁点，就是你的这个躁的症状，所以我们可能要吃一些相关的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心灵诊所的另外一个服务是諮商，他说諮商呢其实可以比较可以帮我们做到的是，应该说比较可以辅助我们的事情是去找到比较长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就真的是心理问题，可能比较不是精神或是说生理上的问题了，这样。我就在吃药吃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就跟精神科医生说，好，我现在觉得可能自己的状态比较稳定一点了，我想要开始諮商。所以我在2018年的年底大概11月的时候开始諮商，到2019年的9月，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满一年，然后来我就停了。那我服药的期间是从2018年的大概10月开始服药，然后到我记得是2019年的3、4月我就停了，因为我很抗拒，所以我会一直跟医生说能不能教我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我有情绪的时候，如果我想要买东西的时候，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抑制，不要是透过吃药。可能医生就会教你说你要去某处深呼吸啊，你自己一个人深呼吸啊，然后甚至是你可能要不断的跟自己对话，你要控制你的大脑，你跟你的大脑说现在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这样。它是很认知方面的事情。那总而言之，好，回到那个这一块，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每一个礼拜每两个礼拜去一次，后来是每一个月去一次，后来变成每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去一次，所以其实总共我去的时间好像我记得不到10次这样。那每一次呢，医生都会因为之前有读者问过我说会不会觉得要把自己摊开来挖开来给諮商师看是一件很赤裸又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取决于我们怎么去认知到諮商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些人，我有听过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定期去諮商，那个定期可能是两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但他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生理或是心理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的生活上找不到出口，或者我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人来告诉我说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做，那他就会选择去諮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不要把諮商想得太可怕。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目的不同或是目标不同，进到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态度就会不同。一开始諮商的时候我是很不知所措的，我记得一开始我非常破碎，我不知道我要去跟諮商师说什么，諮商师就问我问题我就回答，好像说一说说一说就开始哭，然后呢好像生活中每一个问题都很大很巨大，甚至会把我压伤压垮，然后就是大概前一两次的时候我都是这个状态。慢慢的呢，当然因为也是因为諮商真的很贵，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我不能浪费这个钱，如果我今天都要来的话，我就必须要把一些我没有解开的结把它打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忧郁的状态，就是可能我们不要用忧郁来形容，那就是一个低潮的状态，或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其实会很容易过往发生的伤害会冒出来，然后变得很清晰，然后那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你会纠结在那个胡同里面，那个胡同的墙壁上就像贴满了你的伤口，这样无力站起来扶着那个胡同的墙壁走出去。然后你可能在那个胡同里面明明就也看得到 蓝蓝的天空在上面，然后蓝蓝的天空上有太阳，但你就觉得那是离你很远很远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阶段那个应该说那个时期的我是这样的。那后来我就是在有一次我好像就跟智商师说，我想要趁此解决一些我以前没有解开的东西，然后一部分也是我很想要好起来。当时我还是用好起来这个词，然后我那时候对自己想象中的好起来是我可以不要在这个低潮的状态里面。但其实我后来发现好起来的意思不是这样，那等我等一下再说。那反正总而言之，智商师知道了之后呢，就会每一次可能会让我问我带着去问的问题，然后给我一个功课，然后每一次都有一个功课去做，然后从功课中去看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样。那这当然是一个很专业的过程。然后我觉得能够跟智商师密切合作的一个很大的前提是，当然这个人要给你很大的信任感，那另外一个前提是你要非常诚实的知道你为什么会痛，然后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在这个小房间或是在这个对话中获得什么，这件事情是要非常诚实的，然后你知道你害怕什么。这样在咨商的过程中，就是我的咨商师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一前期我都会一直哭嘛，然后有一次咨商师就跟我说，他发现应该说他觉得我的眼泪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疼惜跟允许，就是疼惜不敢疼惜已经受过伤的我，也疼惜那个不敢再受伤的我。但其实另外一部分允许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允许自己有这个脆弱的一面，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是可以受伤的。虽然我们都不想受伤，可是如果你一直不允许自己有这个悲伤的表现的话，就会一直觉得快乐遥不可及这样。所以大概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变得比较放心的在跟咨商师聊我的过去，或是我心里很深很深的东西。是慢慢随着可能是考试将近了，然后我就慢慢的有了规律的作息，然后当然从生理上慢慢去调整，然后也渐渐的就比较脱离了这个状态，这样就好了一点。那其实在我停药然后在停止咨商之后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这样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也要不得不说，就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那个很犹豫很犹豫的状况，就很低潮，什么都不想做，躺在床上，然后睁不开眼睛，起不来，然后觉得啊，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的让我有这么大的无力感，这样，然后我也走不出门，然后三餐都是叫外带，这样之类的。有时候我都会在那个无力感出现的时候想到说，我是不是要回去找咨商师，这样。啊，我忘记讲一件事情是，我在结束咨商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一个时间突然停了就结束了这样，而是我记得有就是去年年底我跟咨商师约了一个时间，然后因为去年年底有一个台风嘛，我记得，然后新北跟台北都停班停课，所以呢我的咨商就被停掉了这样。那其实那时候我是有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我的困惑想要去问咨商师的，所以停掉了之后等于那个困惑就没有得到解答。那天我就在家里自己想了一次那个问题之后呢，意外的发现好像其实它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大，就是我自己给了一个自己，无论是归因还是无论是你给你自己的借口，你给自己的台阶都好，总而言之我发现我自己在多想几遍之后，这个问题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扰我了。所以我就在下一次遇到就是再去咨商的时候，我就跟咨商师说，我好像已经可以自己处理或是自己面对那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尽管我的方法或是说我没有那么习惯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好像已经可以这么做了这样。那当然这个能力呢，处理受伤的能力或是处理低潮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以前呢我的这个就是面对的方法都是用书写，就是我以前是会疯狂的写日记去调和掉或是代谢掉我心里不愉快的感觉。但我在这一年中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说嘛，因为我前面是因为创作这件事情被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受伤了，所以这件事变得让我很困难，就是我唯一一个可以协助我代谢的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个出口了这样。那总之后来我就跟咨商师说， 那我就不需要再来了。这样子，然后就说没有问题，如果你之后任何问题，你哪一天忽然觉得你又需要了，你就再来找我，这样，所以我就停了。那一直到现在，中间我有出现过几次，也有这样子，可能有那种躁的征兆，我又很想买东西了，然后我又很想要干嘛干嘛，或者说我又不想出门了，这种时候，我渐渐的发现那是一个周期，就是我可能一段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这个周期，这个周期尤其会在我可能对于某件事情，尽力做完之后需要休息的那个状态，然后在休息中我可能会开始有点偷懒啊，发散啊，然后就会突然掉进那个忧郁的状态。那其实也不会很久，我大概知道之后，我就会 给自己说，比如说每一次给自己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就会不跟朋友见面，或是不做一些太需要动脑或社交的事情，然后就让自己待在家里面冷静一两个礼拜这样。没想到就是会慢慢就是一两个礼拜过完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就是这样日出日落一样的东西，诶，太阳又出来了，一两礼拜之后我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就是或是继续回到我自己的规划上，或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这样。然后我就才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好起来跟实际上的好起来其实是两件事。我以前觉得好起来就是你可以不要再掉到那个循环里面，但我现在就明白好起来其实是我给我自己这个时间去让它发生。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刚刚我收到一个读者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封信中读者的一个问题做一个连结。他有问到说，如果我有忧郁症的话，我应该怎么好起来呢？因为他会很讨厌跟很害怕自己在一个很忧郁的状态里面这样。那其实我要先说，就是我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仅仅只能跟大家分享我在面对或是我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的处理方法，它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但就是切记仅止于经验分享这样。在我的观点或是说我感受到的事情上来看，我发现啦，我观察到的是，我觉得所谓的好起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忧郁中可能会因为很想要赶快快乐起来，所以可能就会误把快乐当作是一个解答，或是当作是一个终点，我想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我要做到才表示我好起来了这样。但我觉得所谓的好起来，或是所谓的能够好好的面对跟这个状态共处，并不是完全不再忧郁了，或是说就是放死烂泥般的让它在身上蹂躏自己，也不是这样，而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至少不要那么害怕或那么讨厌它的出现，就是认知到它其实是一个周期。你看，都有日出日落、潮起潮落，然后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那人心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起伏呢？所以我觉得是学习到它是一个自己心里面的周期，并且我们去学习这个周期对我们来讲它会长还是会短，或者说它或长还是或短，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它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发现我如果出现的话可能是一两个礼拜，那我就要怎么样去发现它快要出现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处理我那一两个礼拜这样。那好，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的 podcast， 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我自己本来设计中的 podcast 是一集大概15到20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件小事情或是一个小体悟。那名字叫做嘿亲爱的呢，就是因为想说那就是我的生活中的种种或是创作上的种种，那每一次的亲爱的对象都不太一样，我希望把这些我的小体悟都变成是我的亲爱的这样。所以这个 podcast 名叫做嘿亲爱，那今天呢就是亲爱的忧郁，在最后面呢做一个小小的小结，就是除了周期以外的学习，另外一个我特别想要放在小结分享的事情是也是我在咨商师身上学到的。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度的去依赖他人，但是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个时候就像是我很抗拒吃药，或者我很抗拒有人要来处理我心里的某一块，我抗拒这件事情是我不想要依赖，可是过程中我又变得过度依赖。那为什么会说我觉得要适度，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最好的状态，那对方的那个所谓的他人，也许是我们的亲密关系，也许是我不知道是谁，但就是 我们伸手求援那个人也不一定时时刻刻都在最好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适度的依赖。我觉得适度的依赖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是它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试着让自己成为能够被自己依赖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小小的疑虑、小小的焦虑，我们可以自己处理的，我们就自己处理。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别人的援手来，可能就是递给我们或拥抱我们这样。对，那这是我最后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小结。那今天的嘿亲爱的忧郁就到这边先结束了，跟大家说声晚安，拜拜。